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毁上身、换胶、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同埋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话俾你哋知。 咁呢班。 我真的不知道有咁嘅背景喎。 其實係㗎，係啊。咁其實 Barry 咧，點解佢即係佢係一個武器專家，同埋佢即係如果你知道美國南部咧有一種人咧係嗰種對於槍好有迷戀嗰種人， 槍宅嚟啊， 應該叫 NRA 啊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嗰啲人係、 okay、 槍宅嚟嘅。咁槍宅嚟咧，咁啊同啊同呢個主持人乜關係咧？不如我哋 Part Two 翻嚟再講。 OK， 嗯。 在香港 Biohazard 的第二節回來、剛才說到有一班類似那些即是美國南部有一群喜歡槍的人呢，說入 NRA 的，其實那是一個社會問題來的，即是美國經常說究竟槍可不可以什麼 合法化、因為他們長遠來說是靠一個怎麼說好呢，靠槍而獨立的一個國家來的， 打回來 的。那南部那邊呢還有一個叫普女政策，咁即係話咩呢？話只要你入嗰間房嘅話，有間屋嘅話啦、我可以有權逼死你，唔需要受呢個刑事責任嘅。 哦、okay ， 係啦，就係啦，就因為，但係只限美國某 part 啊。咁另外一 part 係反對，邊人而家仲有啲咁嘅法例㗎？你話牛仔時代嗰啲就話啫、因為差佬嚟你都幾個鐘頭車程，咁你真係靠自己嘅。咁就關 Barry 咩事呢？其實 Barry 其實set 叫做 NRA 咧，我覺得係日本人咧對呢個資料搜集嘅又要清一清上去，即係喺呢種咁嘅人咧，先會對自己嘅槍械咧有迷戀嘅，即係咧個特種部隊同個差佬好地地俾一支槍俾佢咧，佢硬係自己買多一支嘅，私藏軍火啊啲又， 仲要硬係要 custom 下嘅， 係啦係啦，咁啊，但係你如果加咗呢個 NRA 嘅 background， 咁啊件事啊再貼題啲咯， 係 啦， 更加合理， 係啦，咁啊 Barry 其實同邊個 friend 咧？同新維基二咧，我啱啱入去嗰陣時咧，唔係經過間槍鋪嘅， 係啦， 啊個老細， 個老細，咁、 okay、 之後啦，重製版啦，買支 Samurai H 嘅，即係所有嘅沙特種部隊嘅制式配槍咧， 即係 M92F 嘅 改版，係啦，即係嗰間鋪頭包辦嘅， 嗯，係咁， 係啦，咁啊，所以 Barry 之後點解會有騎呢啲嗰啲，即係對一 Reflection Two 咧，都係咯。咁我估應該係好耐之前 custom 定，因為個人應該都死咗好耐嘅。 我諗佢自己都有相關嘅知識可以自己搞嘅。 冇錯。 係啦，係啦，係啦。啊，我哋講到係 Barry 度啦，係啦。咁啊 ，Barry 點解個悲劇咧就同 Anna 啲一樣，因為屋企實在太多軍火啦。佢同佢個女嘅呢個不和嘅地方，亦都係因為佢有對女嘅，就唔覺意用咗佢支槍就崩咗另一個。所以點解 Reflection Two 裏面阿 Mora 咁憎佢老豆，咁 憎 槍，唔中意用槍， 驚用槍， 係啦，就因為原因係啦。我哋講呢個係靠呢啲咁嘅關係嚟入隊嘅，呢個係 Chris 啦。 嗱，我覺得 Barry 咧有啲慘嘅，原來咧當我玩到 Revelation 1 and 2 嘅時候咧，我先 sense 到嚇，原來呢個人一直都有出現過嘅。 哇，好慘！ 哦，咁樣啊？ 即係佢嗰個 個存在感好弱嘅喎。 係啊，即係好似等咗好多年都做 KFF， 終於 捱到個主角 啦，咁樣咯。 甄子丹嚟嘅喎，做好多精武門先可以做葉問嘅， 都係個悲劇嘅主角。 係啊，係啊。咁啊，嗱 ，Chris 啦，頭先講到去靠關係啦，之後咧又點講好咧？講到去嗱，佢同阿 Jo 啦，冇乜戀情嘅喎。嗱、一開始就冇陽，即係你唔似 Ada 同阿 Liam 擺到明係 set 咗一個好重嘅關係。你話佢係好，即係當一個人。越講，我越唔 care 男女關係嘅時候，咁得一種可能性嘅啫，就係我不如有你你同心埋啲落之後咧，咁佢係咪？我唔係話佢，我唔敢講，講會好多 fans 鬥，即係同阿 Chris 有一種好 BL 嘅戀情喺度啊！你感情啦、 啊，我諗 BL 呢一個觀點只係啲玩家好主觀咁投射入去。 但你面紅喎、但係即係同性戀嗰部分，我又唔敢講，但我覺得。 同埋咧，一個人點解會花咁大時間要自己健身健得咁犀利咧？我覺得呢個同佢嘅性傾向係好大嘅關係喎。 經歷得太多啦，可能 個個都經歷好多啦。嗱，呢度經歷好多啦，男角 Billy 都經歷好多啦，其他男角都好多啦。你睇下，即係我個朋友係女仔嚟嘅，仲要話我佢係識啲唔識啲咁樣嘅。佢話我想講話 Chris， 阿 Chris 係邊個啊？佢哦，嗰、那個大猩猩。我話點解叫佢做大猩猩？因為佢五裏面咧 成身毛嘅。 係啊，同埋佢越嚟越大隻啊！係 啊， 你睇佢曲 Veronica 都算正常。 冇錯， 都算靚仔 嘅， 小生都靚， 小生過嘅。 個頭髮仲好似 Pierce 添，係啦，但係到五之後，唔知發咗啲咩神經咧，不斷地谷大，咁谷到咧就變咗而家大量。點解吸收咗咁多女性玩家？ 嗯， 係真係 Pierce 同阿 Chris 呢條線咧，係因為佢哋咧就喺BL 最盛行的時期，即是幾年前， okay， 就吸收了大量的女玩家，這個我都不會否認。 那是可能真的 不過其實想回收費機一的時候呢，其實看回即是以我們當時小時候玩的 game 的時候，其實都會覺得啊 Kristen Jill 是不是之間有些東西的呢，都會有一個感覺的。但是 Capcom 沒有刻意寫這段的感覺， Capcom 就專門不寫的。 佢喺 Revelation 嗰陣時咧，你知阿 Jessica 咧，即係有一個好性感嘅，都係特務啦、間諜啦，咁就不斷地發姣噶嘛，但係佢施展個姣功啊嘛，腳啊、頭髮啊，咩都做齊啦。 但係 Chris 唔瘦啊， 唔瘦，然後佢話partner 還 partner 咁嘅，咁但係咧網友上面，即係喺網上面資料咧，有啲網友嘅推斷或者可能係啲謠言啦、rumors 啦，佢話其實阿 Chris 同阿 Jill 已經定咗婚。但我覺得呢個係佢哋嘅一廂情願，冇官方講噶，啲 fans 自己講嘅啫。 但如果要咁講，其實喺五咯。如果你話揀要講佢哋嘅話，可能五就有少少嘅，即係佢好搏命去救個心口俾有嚿寄生體黐住咗嘅 Jill 咁樣。咁嗰下係咁扯嗰嚿嘢出嚟，係咁挫掣嗰陣咧，你會覺得啊，佢好緊張啊 Jill 嘅， 而唔係鹹， 好肉緊，係唔係鹹濕嘅，係啊，好肉緊咁，係啊，救緊佢。 因為 Revelation 同五咧 ，exactly 大部分都係講阿 Jill 同埋阿 Chris 嘅關係。但係你話我即可能我作為一個男性啦，我覺得係我唔認同 fans 嗰套話佢哋係有嘢嘅。我覺得佢哋係真係 partner 嚟嘅啫。係啦。我覺得冇，我覺得同愛情應該同 P.S. 咯。 OK， 係啦，冇 深入啲， 係深入啲， 係深入啲嘅個描寫係的確。 同埋好多女 fans buy 咧，幾多同人作品都係以佢兩個為主嘅， 太主觀啦。 即係我同阿 Ada 變咗冇噶啦， 突然間輸咗， 存在感低咗，我哋兩個太正路啊。如果你追女人，我追男人，咁又唔同。係啦，咁啊，再講到佢阿妹啦 ，Clear，Clear， 因為二裏面就係 Clear 同佢係主角啊嘛，加埋兩個字，其實。因為啲人成日認住係 Ada 同 Leon 啫，冇人記得阿 Kira 喎，好慘啊！即係佢哋個家族啲人咧，我哋真會講，即係有詛咒喎，即係紅起喎，即係阿 Chris 又要靠阿 Peter 先紅啦。佢阿妹直係根本好似好感到啲人冇高嘅。 我作為女仔係幾中意 Claire 嘅，因為可能有啲鄰家女孩嘅感覺啦。咁同埋佢本身都係一個平民嚟嘅啫嘛，純粹揾阿哥唔小心 讀緊 U 嘅。係咯，女子學生嚟嘅啫嘛。 係啊， 咁有少少代入感咯，玩。 我都覺得係個形象問題。 作為男人，俾我嚟講真話啦嘛。 嗯，好啊。 佢唔夠性感咯。 係啊。 哦，原來係咁。 因為佢就係麻味嘅。 係。點解咧？馬尾唔得嘅， 係馬尾控有好多喎。 唔知點解咧？你長頭髮嘅女性咧，係我即係、就是、我自己嘅感覺啦，主觀感覺啦，係性感過扎馬尾 嘅。咁譬如 Ada 咁短髮咧 ？Ada 我都覺得係麻麻地嘅， 因為唔係長頭髮。 係啊，即係如果 Ada 變咗個直髮長髮，或者直得嚟少曲嘅話咧，可能會加分。 唔係應該咁樣講啊？即係作為一個形象嚟講咧，即係如果影像嚟講咧。如果扎頭嘅話要配咩？點解 Ada 呢一個造型 work 咧？肯定露背啊！ 可能 係 啊，就爭 呢 樣嘢。服裝要配個服裝。 如果你長髮咧，直髮你配著衫冇問題，因為你露唔到背脊啊嘛。但如果你扎咗馬尾，再加埋露背嘅話，件事就唔同噶啦。即係等於《新聞機五》裏面嗰個貴族女仔咧，咩 Excella 定 Excella， 即係嗰個奸角女仔，五裏面都好性感嘅女仔。白色。嗰啲晚禮服啊，咁 身材好好嗰個， 佢都係扎頭嘅。點解咧？因為露背， 我懷疑爭呢樣咯。 哦、 其實我覺得 Bike Car Girl 好大發揮，可以做到性感嘅，但佢冇做到。 但佢之後嘅造型點睇咧？男士 唔得啦， 都唔得啊，一句唔得添，仲要好明顯係。 即係 Revolution Two。 Revolution Two 係 個皮褸㗎。 皮褸係。 都唔得嘅，其 實。都唔得。 係咪覺得佢太過翻工咧？ 即係 唔夠戰鬥格，唔係其實佢嗰套衫都冇問題嘅。如果加翻多啲裝備，我會俾多個分俾佢。 即係如果你有特別買佢另外嗰啲download content， 你咪有嗰啲好性感嘅造型，牛仔啊嗰啲咯。 或者 OK 啲 ，OK 啲啫都係。 但係我反而中意佢舊嗰套， 紅色嗰套。 係啦，即係有咩 heaven 後面個字。其實我覺得嗰件衫好大發揮嘅，係佢做得唔夠性感或者唔夠多裝備咯。 Being Heaven 那件褸好似係佢阿哥 喎。係啊，全部都係佢阿哥。如果你睇翻嗰隻射擊 game 嗰隻版咧，叫 Dark Side Chronicle， 定唔知咗咩 Chronicle 咧？佢有改過嘅。佢見 Leon 咧就男女權追意盛起啦。以前兩種柔弱噶嘛，要男人救噶嘛，而家唔使啦。而家 Chris 就救翻 Leon， 就一把刀咧飛，即係因為 Leon 咧係舉槍指住阿 Chris 嘅，佢就話你唔好喐。咁佢聽都唔聽，一下都飛埋去。咁你以為係飛落呢度，點明救咗呢度咁嘅喪屍？ 哦，哇，好型！ 係啦，型又型咗咩咧？咁樣飛啦，即係我覺得好勁啦。然後佢話：，哇，我估唔到阿哥教嗰啲嘢，而家要用到。 哦，反而佢兄妹情呢 part 我幾中意。 係兄妹情呢 part 嘅，係 啊。 咁通常係咁噶嘛，太照顧屋企啲人咧，通常嫁唔出㗎。 啊，有道理。 係咪先？ 有道理。 係㗎，好多女仔都係咁㗎。 佢明明係一個好嘅女仔嚟嘅。 就因為太關注阿哥同埋家庭，所以就嫁唔出。唔係佢嘅女人緣，佢嘅男人緣都係一般般啫喎。 咁啊 係， 好慘。 嗱，有啲咩佢搭得上眼嘅？阿 Steve 咯。 Steve 係啦。 係啦，咁 Steve 開頭都唔係搭得上眼。 係啦，因為 Steve 咧嗰陣時係17歲。曲 Veronica 嗰陣時，我唔記得咗 Clear 幾多歲啦，但 Clear 一開始咧而係19歲嘅，係食住個勢嘅你想噶，人哋中意亂口噶，先可以壓得住人哋，但點知咧都死埋啦， 係好慘， 之後就好似冇乜感情線啦，同佢阿哥一樣，但佢阿哥揾到啦，但都死埋啦， 死埋啦 ，Pierce， 但係係咪真係死我哋唔知啊，係啦，咁啊講翻第二個啦，咁啊三個主角咁咪 Leon 啦，喂 Leon 應該留翻俾你講啊，你最中意。 我最中意嘅角色嚟嘅，因為呢個係如果唔係今日都唔會咁樣坐喺度啦。咁我講下點解我咁中意 Leon 啦。咁第一作為一個女玩家，咁當然因為佢靚仔啦，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即係其實呢個故仔對 Leon 嗰個描述咧係好好嘅，我覺得好現實啊。係 啊。 因為點解咧？由細細個玩Bow Hearts 2 嘅時候，睇住你菜鳥啊，第一日翻工 就已經搞成咁啦。 跟住嗰陣時咧，你見到喪屍啊，嗰啲獵食者，哇，好驚咁樣噶嘛，算係。咁但係慢慢， 咩嚟㗎？ 係咯，真係好驚。好似我哋，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見到喪屍，好驚咯，好真實嘅。但係慢慢，佢係咁升職啦。又變咗一個熟男啦，喺 Six 嗰度。 同埋直屬總統喎，幾勁啊！佢 嘅 agent。係啊，即係直升機咁升咯。咁女仔都想揾個直升機咁升嘅，係啦，事業有成，金髮靚仔。而家仲要見到喪屍係冇反應， 同埋勁啊勁在咧，我發覺咧，我哋之後會講啊，入面好多組織噶嘛，即係啲名開始失控嗰啲係咩 BSAA 啊，咩 FBO FMO 嗰啲咧 ，Terra Safe 啊 ，Terra Safe， 原來有一個 DSO 啊，但係可能唔好熟 ，DSO 係由 Leon 開嘅， 原來老細嚟嘅， 係啊，直屬總統嘅一個防生化危機嘅機構，因為另外一個咧叛變咗，唔係因為有啲私生問題做，因為 Reflection 講嘅 FBO 啊。即係 Jessica 同埋 Parker 係隸屬於嗰個組織啊，即係同 BSAA overlap 嗰個啊。BSAA 係屬於聯合國嘅，啊 FBO 係屬於美國嘅。咁啊出咗啲事，個阿頭出咗事。咁因為阿 Leon 又係都話點解身為咁好講嘢，全部係靠關係嘅。 現實咯， 係啦，身為啲二嗰陣時咧，我記得係因為個總統嗰時仲未做總統嘅，已經識 Leon 㗎啦。我哋兩個，佢話我俾你嘅正義感啊，同埋俾你能力咧所感染啊，咁啊結果升完總統之後，當然要帶埋自己啲 friend 過去做埋啲嘢，即係都係搦關係啊，所以你要成功嘅話咧，收維基教你，又攞咗啲關係。咁啊，升咗上場，升上就話個 FBO 冇咗啦。咁啊 ，Leon 話咁啊，我搦一個咯。 哦，咁 啊，幾勁啊！你諗下人哋 啊， 自己收購咗人哋個機構添。作為一個男玩家咧，我係會咁講， 呢個係網上面啲人講嘅 ，Leon 咧係一個非常之有女人緣嗰個角色， 嗯、 即係 compare 入其他男角色啊， 都係喎， 係啊， 冇錯。 但問題咧，我都中意佢呢個角色，因為佢夠現實，即係由菜鳥型咁樣升起啦，學友仔。但係我覺得最慘嘅就係、是、作為一個男人咧，其實都唔係一件爽事，嗯、即係嗱，我拆解一下啦。女人緣嘅事太多都唔係一件好事，因為點解你又食唔到咯？ 哦，咁樣嘅。 因為佢就係俾咗你啦個心。 哦，咁啊係。 嗱，你諗下，嗱 ，Clare 根本都唔知望都唔望，慘啦，係咪先？ 好慘啊！我都覺得。 Cherry 咧，其實當佢救命恩人咁嘅嗰個女仔啊。 年紀好似有少少忘年咯。 係啦，忘年都唔問題，問題係佢到到六之後都大個咗啦嘛，都廿幾歲啦嘛，但其實佢對 Leon 你睇中有嗰種向上望嗰種 bling bling 哥哥咁樣咯，係好仰慕咯。 Leon isn't anyone, he saved my life 咁樣 嘅時候，呢個應 該我好懷念呢句。 係啦，但你睇得出係，即係如果阿 Leon 肯嚇一腳搭 X 船嘅話咧， 其實得嘅， 絕對全槍都得嘅，我覺得係啊，係 啊，冇錯。 嗱，仲有邊個咧？總統個女又搭過佢嘅喎， 嗯 嗯，係咪 啊？ 四嗰陣時，因為揸完個艇咗出去話，誒，我出間粉得唔得？唔啦，佢我都知道咁講嘅，乜咁嘅喎？係 啊， 係啦，咁啊到即係到後面啦，嗱，又有硬係有啲靚女嘅 partner， 到身為嘅六 Helena， 係啊， 又睇你唔上眼嘅喎， 冇錯， 就係睇你啫。 我仲以為 Leon 係中意俾佢即係成熟啲嘅女性咯，但係 Helena 佢好似完全睇唔上眼。 都成熟嘅，係咯，係咯， 衣着問題。 我諗係設計部嘅問題。咁啊，同埋嗱，我覺得嗱，升特工呢下好慘。我可以介紹一少 background。其實 Leon 咧係焗住做特工嘅， 嗯， 係因為你睇翻完咗之後啦 ，Leon 咧咁就帶埋阿 Clare 啊 Sherry 出嚟 Raccoon City 啊嘛， 係啦， 已經俾政府答咗噶啦， 嗯， 就話你唔好搞 Sherry 啦，你放過佢啦，佢無辜啊。 真 係 唔好爆大鑊啦！ 係啦，係啦，唔好爆大鑊，我最驚啦！今日政府就係話我睇到你身手唔錯，你唔爆都得嚇，為我哋服務啊！ 我做嘢 呢份工係冇得 say no 啊！ 出糧俾你 係啦，但係手心又打工啊！即係你諗下，一份冇得辭職嘅工，一份唔知幾時可以放假嘅工嗱，記唔記得佢放咗假，無端俾人調咗去做任務啊嘛？喺嗰個damnation 裏面，即係你著緊黑色 OL 裝嗰個。 電影嗰、那個 係啊，電影佢話我早餐都未食，我阿哥你又掉咗我嚟嗰度做，最之又話任務唔做咯，你玩喎即係阿哥，即係諗下作為一個男人，我覺得女又冇得食，工又冇得辭，而你即係啦，佢 有飄忽 係啦，有飄忽，十年裡面都唔知見唔見過超過五個鐘。 係好慘，真 係好慘，真係好慘，其實。 係喎，又係喎。 仲有 手仔都未有冇拖過咧？ 係咯，係咯。 唔知有冇拖過添？ 係咯，話嗰一晚未搞完，即係唔知嗰一晚係大家又好似好隱晦咁樣。 四嗰晚。 係啊。 四嗰晚幾秒啫嘛，見到。 然後佢喺啲奇異啲 CG 電影話成日話要繼續嗰一晚做嗰啲嘢，嗰一晚係究竟咩又唔講。 哎呀，係 啊， 我都好想知。 係啊，報告又唔講啊，大家補完啦，或者同人啦，不過同人嘅人氣真係唔夠你兩個。 算啦， 繼續講啦。咁我覺得男人嚟講咁樣係都係幾慘嘅，同埋咧佢老到咧，即係開始頹，開始滄桑啊！你點樣睇男人有須根咧？ 有襯嘅人同有唔襯嘅人咯。 咁呢個屬於襯唔襯？ 佢屬於唔襯嘅。 哦，我都覺得係。 Barry 就屬於襯嘅嗰個嚟。 佢個年紀唔同啊嘛，唔係佢夠厚啊嘛。 冇錯。 係啦。 即係而家呢個人個樣係似放棄緊自己喎。 係啦，溝女不遂嗰啲咧。 有啲頹廢咯，有啲似李安納道當年鐵達尼同而家嘅李安納道， 你講咗個重點啊！ 冇錯啊， 因為嗰陣時有人話過咧，當然唔係官方嚇，話李安納道咧其實係 Leon 嘅原型嚟噶， 參考對象。 係啊，但雖然啦，官方話咧，你 Leon 嘅原型應該叫 Christian Jury 嘅，我唔知佢就揾啊定 Jury 啦，呢個法文，我唔知咩國籍嘅人啦嘅呢個 model 嚟嘅，係啦係啦。咁咧，另外就好多個原型啊，你啊。知唔知你嘅原型係邊個？ 唔係李冰冰啊，嗬？ 唔係，李冰冰好似你啫，係。你嘅原型咧，其實係咧 Maggie Q 嘅重製版嘅原版 Nakida。 哦哦哦，嗰套啊， 係啊，因為你喺四嘅 pose 咧，買啲 iPhone 牆度咁樣坐喺度咁樣， 個 pose 有隻腳突咗出嚟嗰個。 其實以前係 Nakida 係做過差唔多一模一樣嘅 pose。 OK。 呢個係我個女性朋友咧話俾我知。佢掘到呢樣嘢， 都似嘅其實， 同埋角色都似㗎，都係特務嗰啲啊。 更加啦，我頭先想講啊，點解《生化危機》成功呢，我都完全係因為加呢個愛情元素，因為少有。而呢個愛情元素係唔完美啦， 係啦，絕對唔係一個 happy ending， 係咯，係一件悲劇，我唔知叫咩劇，慘劇， 係咁引下你，引下你，引下你嗰只咯。 因為嗰陣時 Leon 同 Ada 的確係 draw 咗好多男女性朋友嘅，男人係睇 Ada 啦，女人係睇 Leon 啦，到到而家就靠 Chris 同 Pierre 喺度 draw， 都 draw 到嘅，係 咯， 係啊 ，OK 嘅 ，OK 嘅， 係啊，咁但係嗱，我哋略略講咗幾個啦，比較大角啦，講第二之後就講起後面 Ada 嘅問題啦。講到去二啦、三啦、Jill 啦 ，Jill 其實冇點講過 ，Jill 其實都有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女仔嚟嘅，我覺得。 有好有女強嘅 feel， 係一個女戰士。 但佢女強人得嚟又唔討厭嗰下先勁喎，前面即係覺得佢幾討好呢、這個角色。你哋中唔中意 Jill？ 我中。 其實我都幾中意 Jill 嘅，咁但係我自己有少少覺得佢喺成個系列咧係唯一一個個外形有啲唔係幾連戲嘅角色。 哦，係，我覺得， 即係譬如你 compare with 五啦，又無啦啦變個金髮女子，跟住無啦啦六又變咗個黑黑地頭髮嘅成熟女性咁樣，跟住三又係一個短頭髮好嬌俏嘅， 同埋啲膚色咧越我覺得啦，越嚟襯咧南美或者拉丁美洲嗰個人，你再睇翻咧一至三裏面，佢都算一個白人啦，喺美國嘅白人。 我諗呢個絕對係關 Capcom 事啊。 到五咧，你覺唔覺個嘴唇越厚咧，越嚟似南美嗰種靚女 啊？啱啊，因為 Capcom 咧，佢好中意將一啲即係以當年嘅對女性即係靚同唔靚個標準咧，加入佢哋其他啲 game 嘅 character 嗰度。係啊，咁可能而家就中意女性又比較豐滿少少，或者啲膚色比較健康啲嘅，咁就 健康運動加身 型，運動型咁樣啦，咁啊所以身材又比較豐滿少少咁樣，個嘴五官又突出啲啊咁樣。所以就加了很多呢啲咁嘅元素落佢哋其他嘅 game 嘅 character。 同埋咧，有一樣都可以解釋到咧，點解Jill 咧係咁五時花十時變咧？因為佢都係一個女仔嚟噶嘛，轉髮型一件好普通嘅事嚟嘅，我覺得。 啊，意外地佢係比較貪靚嘅喎，即 係。啊，係啊，你睇翻電影版咧，唔係《生化危機》第三集咧，佢嗰件便服啊，即係一個女特種部都可以咁樣著去差館咧， 好嬌俏。 應該都引死唔少男人。 咩啊？佢嗰時啱放工嘅喎， 係啊。同埋你電影版睇過，電影版佢著住高踭鞋佢嘅，即先換翻對 boot 嘅。而嗰個電影版裏面嗰個女演員仲係好性感嘅， 都係合法嘅。 係啦，先可以 handle 到洗腦版之後都嗰件咧，係咪我哋 cos 嚟講咧，公認最難 cos 嘅幾個角色之一，即係《生化危機》裏面啦。其實 Jill 嘅洗腦版係算最難 cos。 點解？ 哇！嗰副 body 嗰副底咧，有翻咁上下先， 要清一清先有嘅。清一清 啊！哦，你前面呢個要開一大，又要加個蜘蛛寶石喺入面，即係嗰個洗腦嘅嘢。身材要靚啦，哇！好難。 咁啊係，但係你哋唔覺得 Jill 係比較寂寞嘅一個角色咩？算係，即係冇乜，又冇乜愛情啊。 三裏面有一段短暫時期嘅，我唔知算唔算卡洛？ 哦，係啊，係係。 唔係呢個卡洛，第二個卡洛。 有啲似 Steve 嗰個存在咯， 係啦，我哋遲啲會有個 cosplay 一個嗰隊做噶啦，拭目以待啦，係啦。Carlos 同佢，我覺得係，其實我都算係有少少肥皂劇感覺嘅，即係類似《精武門》咧，陳真同阿好似都係叫尤美，唔知叫咩啊？因為陳真嘅老婆即係戀人啦，係日本人嚟噶嘛。阿 Jill 同阿 Carlos 係對家嚟噶嘛，一開始好憎 Carlos 噶嘛，記得 係 Umbrella 嗰啲咩人係啦，但到最尾都一齊咗，冇一齊咗啦，即係都冰釋前嫌啊， 係好翻咯， 好翻啦。咁啊嗱，之後就到五啦，我哋開始講起啲嘢啦，奇怪啦，五啊點解佢嘅即 Chris 嘅女 partner 人氣咁低咧？一個黑人都算一個性感同靚女啊！ 我諗 Shelfa 係 啊 ，Shelfa， 我諗都應該關個種族事啊，應該 真係嘅，你覺得？ 我覺得係嘅，我覺得係嘅，即係其實即係睇翻即係啲遊戲嘅歷史咧，其實好少主角係黑人，都係白人啊咁樣為主呢個種。 如果作為女性呢， 其實我咁睇，我會覺得第五嘅 Shepa 呢個角色咧，因為整個故事對佢個描述都唔係幾深刻嘅啫。咁我覺得我作為玩家咧，覺得有少少似 Capcom 係因為好多嘅輿論話，咦點解冇乜有顏色嘅角色嘅？咁係咪歧視黑人啊？咁可能佢會唔會收到呢啲風？好夾硬去 create 一個咁嘅角色。 其實第一集都有黑人。 啊，係啊 Kenneth 啊嘛， 死咗嗰、那個， 嗰啲死咗喺度嗰啲就係咯，所以 一開始俾人咬到個頭先係嗰個。 係 啊，同埋你話喎，你講翻種族咧都幾 typical 啊！記得 Ada Wong 第一次出嚟嗰陣時咧，好華人樣噶，佢著中國嗰啲布鞋㗎，你記唔記得？冇咁靚女㗎，係 啊。其實問佢嗰陣時係冇乜吸引力嘅，喺、到咗重製版之後咧，著咗成件衫唔同咗，靚好多啦。 嗰個差開高少少。 呢圍四啦，咪二裏面都重製咗㗎，佢就著咗佢唔著 legging 啦，著咗嗰啲網絡嘅叫黑絲啦。就穿翻對似翻工嗰啲紅色高踭鞋啦，成件事就 fashion 啦，都 係 都已經出咗名啊嘛，係啊，不如我哋講下咧，大家最中意嘅男女角色係邊個咧？ 係，咁我講下先啦。男嘅咧，其實我就 你 我 邊係？誒，就代表唔係講真話，不過唔緊要嘅。 男咧，其實我都係中意 Leon 嘅， 係， 始終都係童年回憶嚟。咁其實 Chris 我對佢印象都唔係話太過，即係話唔係話太過中意啊，即係都係玩過中意。我係比較中意只 game 多個 character 喺嗰個生化危機一嘅時候，咁但係生化危機二嘅時候咧，因為有生化危機一嗰個期望喺度，係對只 game 特別係深刻嘅。咁其實當年玩生化危機二嘅時候，我硬係覺得 Leon 好似郭富城。 哦，係嗰種，係嗰種隔離咯，難講， 係啦， 因為中間 係個 白人，係啦，咁係咯。如果係女嘅咧，我係中意 Revelation 嘅嗰個女特務 Jessica。 Jessica，OK， 係啊， 即 係 果然係 真男人，係啊， 果然係男士啊，女仔最 梗係男人嘅理想對象。 最討厭係邊個咧？ 討厭咁又冇， 咁冇話唔討厭啊，即係最覺得冇好感咧，即係。 竟然係㗎， 一個夠，係咁由尾咧？ 咁最中意嘅男角頭先講咗啦 ，Leon 啦，咁即係中意係人氣高啦，靚仔，同埋覺得佢陪住我大咁樣咯，即係好真實咯咁樣。咁女角咧，咁啊梗係 Ada 啦。咁基本上我好搏命咁去玩，就係為咗譬如四咁講就係因為知道後邊有 Ada 個故仔可以玩。 哦， 咁我覺得 Ada 好神秘咯。咁其實好吸引我自己嘅。咁同埋覺得即係可能我雙子座，我係比較。自我少少嘅性格， 教皇你好， 系啊，所以我可能覺得，好似 Ada 咁十時八五時變咁玩到呢行旋轉轉咁幾好玩 嘅，係啊，女人中意呢種 嘅，咁我覺得好玩咯，即係佢哋兩個嘅呢個遊戲。 其實咧，好多女性咧，大部分都中意 Ada 呢個角色嘅，唔係因為佢性感，當然佢性感啦，問題中意佢嗰種咧可以玩弄一個男人於手掌嗰種快感喎， 好憧憬呢種， 同埋成日都喺上。即係呢個就喺下巴噶嘛， 係咁樣望你 嘅係嘛？係啊，成日玩仔噶嘛，所以玩到亂口過佢喎。 係啊，我最深刻係佢六嗰度咧，有一個都幾得意，佢掟咗隻戒指俾 Leon。 哦 ，Leon 接嗰下個樣好似莫非，跟住 Ada 就講句唔好誤會啊咁講咯。其實入邊係收埋咗個係一個item嚟嘅，其實嗰樣嘢咁樣咯。 哇，高手啊！ 好高手啊！ 陣間要慢慢講 Leon 同 Ada 嘅關係。講我嗰、那個最喜愛的角色啦，其實我係中意呢個 Rebecca 噶，雖然我都做咗啦，我轉咗前幾個星期都出咗相啦， 真係啊，鼓掌！ 同埋其實係都有待改善啦，喺出女 cos 嚟講， 中意亂口嘅， 我唔係中意亂口啊， 哦、 我係中意佢嗰種其實點解我中意佢一個菜鳥嚟噶，佢同 Leon 都係啊，係 啊 係 啊。 而我咧呢個先係一個最真實嘅角色，不論男定女都好啊。你第一次出任務會騰噶嘛？ 係啊。 第一次任務就出到咁大壇嘅，同埋叫我捉一個軍部嘅逃犯，捉阿Billy 即係紋身個陳浩南咧，係啦。即係如果我咁樣投入翻落去，哇！我無端同我隊友失散咗，入咗咁嘅火車裡面，又見到咩靚仔，咁又會心動，或者要捉佢咁。哇！我點決即係個腦就 overload 就噗就，然後我覺得呢啲先係真實，有對付喪屍喎。係啊，雖然咧設定上，我覺得佢唔係幾 make sense 嘅。係，佢係十八歲嘅啫。又係靠關係咯，又係話咩喺大學裡面咧，已經對呢個醫學同 chemistry 咧， 劑師啊， 好即係好讀得好好嘅，係啊。咁就 drag 佢過入特種部隊，我諗啲人唔使訓練嘅，我心諗。 好犀利。 係啦。 即係我覺得啲人係靠關係，嗰隊 team 啲人咧係，係啦。咁啊，同埋佢嗰種雖然啊，我都係中意啲成熟型嘅女性，即係譬如 Ada 啊、Jessica 嗰種。 嗯。 但係你話如果最有同感或者最想憐憫佢嘅話咧，我咧中意 Rebecca Chan 㗎。 即係其實你可憐佢咧。 同埋我中意佢嘅救護兵身啊，我中意佢個造型啊，即係嗰種實質啊嗰種咧。 但都唔夠性感喎、 啊，係唔夠性感嘅，係，但係我要唔夠時間啦 ，part three 再講佢哋。好，魏康講 part three 嘅呢個生化危機翻嚟啦，而家講我最開啲角色嚟講女，講到我最喜愛的 Rebecca 同埋呢個救護兵，同埋我對救護兵有一種迷戀嘅、嗯，即係我細個咧，你話如果我一隊小隊裏面咧，我都唔介意做一個 med 嘅角色， 即係你係中意做 support 嗰啲嘅， 又唔係，我就中意。其實好表面嘅啫，我覺得佢啲裝備咧，好中意嗰種救護兵，係啊，我中意嗰啲鉸剪啊、手術刀啊，到時有啲咩事要嚇、做啲引、做啲 painful choice 啊、究竟我俾嗎啡俾好啊，定斬斷隻腳好啊，定攞火燒啲傷口， 好超級刀咁樣， 係啊，呢種噶，係啊，咁啊，即係佢雖然你雖然頭先你講啊，都估唔到，同埋又唔夠性感啦， 係啊， 但係唔知點解好討好咯呢個角色，即係可能有嗰種反差萌啊。即係一個咁的色嘅女仔，唔應該喺集中隊裏面嘅，但係做咗，然後又唔應該可以揸咁大嘅槍械，佢又揸到，而唔應該一個嚇咁菜鳥嘅嚟做一個關乎生命，即係拯救生命嗰種，佢又做咗，哇！你咁有勇氣，我就中意你，即係嗰種咯。 即係其實係需要劇情配合啦。 啊，係係， 即係如果係無啦啦彈到呢個 character 嘅造型出嚟，我諗你都應該唔會對佢有。 如果你著埋嗰件衫就得， 啊！但係你話件衫係關鍵嚟，嗰、那個十字係關鍵。 嗰、十字係啊！嗰時我 cosplay 咧，攝影師成日鬧我啊嘛，我可唔可以影到你前面？唔好成日俾個背脊多影。但我話咧，我花好多時間咧，搞我個袋同埋搞我背脊嘅喎。你影多幾幅得唔得？ 就係、是、嗰個十字， 就係、是、嗰個十字，係啊。咁啊，男人啦，其實我都未諗到，就但係我最即係最深刻印象就都係 Leon， 因為我覺得咧，我可能亞洲男仔啦。對於 Chris 嗰種咁剛陽味過重嘅嗰種嗰種硬漢型，我都係冇乜，即係唔係話冇，即係冇咁多好感咯。 啱嘅， 啱嘅，係啊， 係啊。係啊，我最羨慕就係，哇！你一個男人，可咁多女人緣之餘啊，個鼻可以尖到咁喎。我覺得我出 cos 嗰陣時，我都驚，我哇個鼻，我都哇要喺就側邊打翻陰影咧，整翻前面前面打翻光影咧。你留意佢啲相全部都一條白光，好、難做， 好鬼佬嗰只。 係啊，好真係好李安納度，嗰時最興李安納度啊嘛。係 啊， 係咁、其實原來三個都係中意呢樣。係。 好迷人啊！呢樣。 迷人真係迷人。 我依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回憶嚟嘅，大家一個共鳴。 係啦，同埋要講到而家點解話講回憶就係話咁，我哋而家都大個咗出嚟翻工啦，都一段時間啦，而且仲係點解覺得唏噓就係話。你係睇到個角色同我哋一齊大噶嘛？呢下先係最稀嘅，因為啲人會變老啊。係 Ada 係凍齡嘅 ，Ada 就 係 Ada 迷一樣的。 其實 Ada 已經四十幾歲㗎啦。 可能佢唔係人類嚟㗎，後屘諗係咪打咗啲唔知咩 virus 咧，長生不老咯？後來 嗰個定韓國做嘅嗰、那個 virus， 應該係 。即係你諗下，你睇翻 Chris 由到一個咁薄嘅男仔，到可以 train 到大猩猩， 係 到 Leon 一個咁靚仔都要有鬚根啊！即係都要頹啦，係 啦。 咁你睇阿 Clear 就已經可愛不再，焗住要著套好似見客嗰啲衫咁樣。 嗯， 仲有一個仲要帶翻靚妹啦，帶翻 Mora 啦 ，Barry 都算還可以啦，即係 Barry 都算係，因為佢本身已經是一個爸爸咁嘅角色。 好邊個？ 嗯，冇錯，佢都凍齡嘅喺個層面， 都 keep 到嘅，係啦，係啦。仲有 Ada 啦 ，Ada 唔知點解越勁啦，啲身材 越嚟越靚啦，唔知 點解。越靚啦，係啦，咁啊，睇得出同呢個現實咧有好大嘅關係，即係只 game 越嚟越唔好玩，啲人又越嚟大，啲角色其實都唔係好想做嘅啫。即係我今集好大 part 想講係咩呢？其實身為一個角色，我都會有詛咒嘅。即係呢班人其實唔係咁快樂嘅啫。 冇一個係有好下場。 係啦，嗱，逐個講啊。 好啊。 阿 Chris，首先佢都唔知道自己個性取向咧，開始呢個已經好大嘅悲劇啦。係 啊，絕對係悲劇。 係啊，絕對悲劇啦。第二拍親佢我都係冇好下場喎， 冇錯， 係嘛？嗱，同佢拍話招又俾人攞嚟洗咗腦，差啲連命都冇啦。嗰隊 team 咧，即係喺《生化危機六》裏面嗰隊 BSAA 咧，死剩都係即係死剩佢嘅， 係啊係啊， 連 Pierce 都生死未卜啊， 係啦 係啦。 啊，然後就記得有一集嘅人話咧，即係六裏面嘅人話佢唔想做噶啦根本。 一開頭嘅時候。 開始啊，就到中段都話、如果加埋呢壇嘢咧，我 quit 噶啦，我擔子就交俾你啦。 不過唔緊要，死埋。 係咯， 好難講㗎，佢喺水底裏面啫， 咁係啦，係 啦，有個希望咯， 咁嘅，咁你諗下，由一即係佢已經兩次唔想做，一次由空軍唔做，做到差佬，差佬又做唔掉，做 PSA 都唔想做，但佢又走唔甩喎，即係話曬佢係最有經驗啊，對啲嘢。